全梦，梦醒了一切亦空，或者是我天生多情，方给爱情戏弄。和你在追逐一个梦，梦境消失岁月中，唯有在爱中苏醒时，方知爱情非自控。我渴望自由，让我冲天飞。当初的我太冲动，后我要是仍想到你，应信当初情深中，情爱就好像一个梦，梦境生于意念中。共我心不相同，一生爱情都白送。盼望自由，让我冲天飞。当初的我太冲动，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，应信当初情深中。就好像一个梦，梦境生于意念中。如你共我心不相同，一生爱情都